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琪。 我是傅世野。 我是冷建国。 今天请来我们节目的两位老朋友，然后一位是曾经在5年前上过我们节目的丹妮姐，编辑罗丹妮 啊，大家好。 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已经认识了至少有5-6年了，但是之前还没有来过我们节目的，现在是梦药水工作室的创始人猫弟。 大家好，我是猫弟。 对，然后今天请两位图书出版行业的从业者来，当然是要跟大家一起聊做书这个话题。然后其实起因是我们今年也做了一本书， 做了两本， 又做了两本书。对，然后在 不确切， 然后在这个要跟大家去宣传不断的介绍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惑，比如说现在大家还看不看书，以及对于大家来说书这件事情还有人在意吗？就是当我们要试图跟比如说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听众或者是谁开展这个对话的时候，我们都不由得要先问一下自己这两个问题。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自己面对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契机就是说，我最近听了丹妮姐和猫弟分别上了两档播客，然后丹妮姐上了单独的播客 罗 斯在拧紧，然后猫弟是上了明视的播客有关紧要，分别聊出版和做书这件事情，然后我都觉得非常好听这两期节目，也推荐大家去听。然后我听完很多点我都觉得非常有启发，然后想要跟你们一起在随机波动再聊一聊。然后因为丹妮姐和猫弟其实是虽然是一个行业，但是身份和经历都很不一样， 对， 彼此之间也会有一些碰撞，所以今天特别开心请到两位跟我们一起聊天。首先要不要跟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近况，你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当中，然后以及你们最近做了什么书？ 我就其实还是老样子，仍然还是在编书吧。一方面是三联生活周刊这边还有一些选题在推进，最近的话没有什么新书上市，但是可能之前跟生活书店合作，其实是一个2年前的书，就是《无懈与案》那本书终于就最近上市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总的来说没什么变化。 丹妮姐应该是去年从单独去了三联生活周刊，但不是做杂但不是做这个周刊的编辑，还是在做图书编辑和出版工作，对吧？ 对，但是也会参与杂志的一些选题啊等等这些，但是我的核心工作还是以出版图书出版为中心。 猫弟呢？ 我今年就是1月的时候发了自己工作室的第一篇推送，就是讲我为什么辞职，然后辞职2年做了什么，然后3月份的时候出了王叉叉的新书叫《今天我想要什么》，海报的女性漫画，然后也在同一个月做了海报的个展，然后4月的时候就出了妮妮的新书《想在天气好时去海边》，也在4月的时候做了妮妮的个展，所以最近几个月就是特别特别忙。然后因为妮妮的新书它的首映量非常大，所以我们的团队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感觉给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刚上市的那几天每天都像客服一样不停地在小红书上刷差评，然后往群里转发，然后那个让时代华语还有妮妮的号都在下面给大家回复，所以最近就是很累。但是也算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录节目之前这本书3刷了，现在有18万的印量。 好厉害。对，先跟大家补充一个背景，如果不熟悉猫弟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猫弟做的第一本书就是一个大爆款大畅销书，是妮妮的第一本书， 对 吧？ 对 对 对， 叫做 带壳的 牡蛎 是 大人的 心 脏，应该有很多我们听众都买过读过这本书。 对， 对， 可能是新手运气。 对，我们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不仅仅是两位的工作近况，其实还有最近可能1-2年图书行业普遍的一个状况吧，就是说可能最近2年大家都觉得 市场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差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在做新书的时候，你们的心态或者是预期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我其实是刚刚开始做书，我在出版行业有5年多，但前面几年我都在做营销嘛、因为我们公司的书，我可以这么说嘛，我们公司的书，反正我负责的文学书它都没有说销量特别好的，就是能加印的话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那种肯定了、所以我好像对于图书的销量没有那么明确的感受，所以我现在也不敢做书做得特别快、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对市场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我确实觉得在做每一本书的时候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写它的选题报告，特别是我现在的合作方式是我要把这个选题报告给到那个合作的出版公司，他来判断一下我这个选题好不好、以及他可能会给出多少的首印条件，所以在每一本书的这个最开始做选题的过程中、就一定要去思考这个书要给谁看，然后他会不会有人去阅读，所以我自己没有觉得可能心态上有特别大的变化，肯定还是希望书能够卖，因为我觉得只有书卖出去了才能被阅读、所以我觉得目标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确实不会去想比如说妮妮的书第一本卖了100万册，第二本还得要100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可能如果一本书能卖到2万，我觉得就是一个挺不错的成绩。 我们今天组这个局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虽然丹妮姐跟猫弟都是在做编辑，但感觉两位是完全不一样的编辑，就可以说是出版业现在两种类型，或者大家走到了两条路上。可能在我的理解里面，比如丹妮姐还是在一个机构里面做选题，然后来做书，发现一些很长期的作者，跟作者一个一个去磨，然后把这本书最终做出来。然后猫弟其实在我看来有点像一个产品经理的角色，就我们如何挖掘一个选题，到刚才你提到说一本书出版之后，其实你也要面对很多售后的问题，就要去小红书上搜差评啊，然后怎么样来维护这个市场，然后包括维护这个作者。我觉得其实挺不一样的，就之前我记得丹妮姐在2023年的一个关于出版，关于文学出版的一个工作坊上，其实也提到好像现在编辑有一点被这种到底我要关注读者还是市场，到底我连接的人是市场还是说我要服务的这个作者，就有一点在这中间感觉到犹疑，而且感觉到消耗。我不知道两位是如何看待自己现在在编辑岗位上的这种角色的，就会对比如对方的这种状态有一些好奇吗？或者说对自己的状态有一些顾虑吗？ 我先要，其实你刚才这个问题有好几个层面，我想可能先回应你前面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说觉得我们两个人是在两条道路上，其实我的理解是我们是仍然在一条河流里，这条河流都是出版，我们其实都在一个产品线里面，我自己是这样想的。猫弟的不同在于他现在是这个产品线的产品经理，或者换句话说，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法，他是一个出版人，他自己做了一个艺人公司，所以他的工作意味着这本书他要对不仅这本书的选题负责，也要对整个这个公司的经营负责。而我呢，其实我以前的角色和现在的角色可能不大一样，但是无论是我过去在单向街工作，还是更早之前在理想国工作，亦或说我现在，首先一个区别就在于我不是老板，也就是说我不曾成为一个整个的产品线的负责人，也就是我在算账的问题上我会算账，但我并不是那个负责投入和计算产品的比如说成本以及利润率以及最后我做决策的这么一个在资金的这块我不是，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第二个要说回就是我们现在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我为什么又说我们是在一条河流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图书的市场，我们面对的都是读者，但是它的差别在于以我今天就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的现在的这个工作的环境，以及 我的角色其实我更像是一个前期选题研发的这个阶段，那么我的工作可能某一个程度讲跟它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我也要去评估一个选题，可能甚至我是在更早期的情况下先替这个选题做这样的判断，然后去跟作者做交流，就是去想这个事儿要不要，就是可能是回推，就是说我首先先预估这个选题到图书市场上，它可能在不同的图书机构，在不同的出版社，在不同的编辑的维度里面，它会如何被定位和 pick， 它是否会被读者来看到，然后再有这么一层工作。然后第二层的工作可能是，我会协助作者走完这条路，就是他刚才讲的从图书的出版，然后一直到最后的这个上市，但是我没有真正进入到这个产品的制作和加工的后段流程，尤其是现在比如说我不一定会完整的参与到比如说图书的设计，图书的印制和图书的例如说最后它的那个价格的制定和折扣，就以我今天的角色我可能更多的是合作，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两个人我觉得表面来讲不太一样的部分。 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也没有出钱，就是其实我现在也是跟出版公司合作然后是出版公司去投资，我可能唯一不一样就是我的工资是由我自己的公司发，所以我的书销量好不好包括我去签什么选题会决定我的收入，这个可能是不一样，但是那个工作流程上我也是偏前期的，后面我也会参与但我不会拍板。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非常接近的，就是它不太是可以 以这种 外在去区分的不同，就是工作性质有非常接近的部分。 我觉得你们的工作还有一点很相同的，就是好像也是在用你们出版的作品来回应自己在人生线下这个阶段的一些关切，一些关心的话题，一些自己在思考的话题。比如丹妮姐之前也跟我说过，比如自己在这些年照护家人的时候，其实也在出版跟照护相关的书，跟母女共读相关的书，其实也是在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给自己一些慰藉。那包括猫弟其实在之前的分享里也有提到，就是妮妮的这个书它比如探讨母女关系，探讨人如何在一个大城市里生活，其实跟我们自身的这个感受也是相关联的，就是自己也是很感同身受的感动于这个话题，才会鼓励自己的作者去书写去画这样的话题。然后我也想知道你们从自己真正的兴趣和关切出发做的书，如果曾经遇到过比如读者或者市场的反响一般，你们会觉得打击吗？你们会比如在做书的时候优先考虑自己的这个关切吗？ 我上一次就是去卷宗书店的那个分享会，然后当时我就看了西影，就是明视的创始人西影的一个分享，他说他自己可能有两种做书的取向，一种是从个人的兴趣出发，还有一种是从问题意识出发。然后我就听了这个说法以后，我发现我好像会更多的从问题意识出发，就比如说兴趣出发，可能我喜欢电影，我喜欢音乐，那有可能我也会做这一类的书。但问题意识出发就可能跟刚才我们讲的像比如说家庭关系，母女关系这些东西是更相关的，那我确实是后者。我觉得我关心的问题可能不会是一个非常个人非常私人的问题，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是比如说我会在同龄人身上看到大家在思考同样的问题，都在试图寻找一些答案。比如说今年我会做两本旅行漫画，我想做这个漫画的原因其实确实跟前几年我们被困在家里没有办法出去的这种状态有关。我就发现当我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去世界各地的时候，我好像有一点惧怕，然后我在那些漫画中找回了那种重新回到世界的现场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种状态是很需要被传达的，我就会觉得这些书的出版很有价值。但确实也会有受挫的时候，就比如说像去年我出的那本叫《我和爸爸一个真实故事》，它同样是一个讲家庭关系的书，然后它处理的话题里面有很多关于生老病死的部分， 我会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其实我意识到家庭里面有很多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所以我就更希望通过做这一本书来提醒自己，其实有很多沟通和对话是可以去做的。但确实它在销售上可能反响就会很一般，然后这个我后来也会有反思，就是可能读者他在面对一个有点沉重的话题的时候会有一点天然的抗拒，大家可能都希望比如说像读妮妮的书的时候，他特别是第一本书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很安慰的正能量，而不是说会让你有一点陷入痛苦的思考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可能一方面是会有一点受挫，但另外一个方面是我可能会觉得我对市场的认知增加了，就是接下来我比如说我在做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可能会知道它天然就是有难度的，然后我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办法去尝试改变这种难度，而不是天然的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义，那它肯定会有很多人来读。我觉得可能更大的是对于这种市场敏感度的这种校准吧。 我想先回应，就是刚才你们说到，就是到底是从个人的兴趣出发更多，还是问题意识？我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好像介于两者之间，就是一个我觉得我的选题似乎不是从我自己出发，而是该怎么说，是从我的观察和体验出发，就是说。它并不一定，从我自己以前做过的选题来看，确实它其实跟我个人的趣味也不是完全重合的。就像我个人可能自己的阅读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生活上的一些跟我的选题并不完全是重合的。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尤其在做书上，特别是这几年，我觉得我们认为我们感兴趣的选题和我们认为应该做的选题，和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做但同时又能够成立可以做出来，然后让三方都得到一个比较 OK 的结果，这三个问题不太完全一样。所以我自己觉得更多的时候，我包括我选择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也是因为我可能想保持一个更加的接近读者，或者说我想用我自己作为器皿也好，或者我自己作为一个介质也好，我希望通过我的感受力和我的心，通过我的眼睛去看我身边的世界在发生什么，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要通过我的思考和选择。也就是说，我为什么我说我的经验又很重要，是因为例如我们讲养老的问题，讲关于生老病死的问题，这是一个其实每个人大概都会判断它是一个值得做的社会议题。那我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想过做这个题，从我在纪实馆，理想国纪实馆的时候我就说我想做，可是为什么直到可能二零年才做呢？做成其实就是说你自己的某些变化和你经验了一些事情以后，你才使得你做这个选题具备了更充分的条件，或者说你跟这个题之间就变得是一个真实的联系，它能够真正推动它。所以我有时候觉得选题能够做，它有点像是多方促成的。那我觉得随着环境的变化，你说有没有很多去考虑受挫呢？就是会有，但是说打击其实谈不太上。我只是觉得在今天这种环境下，我们要把一个我们认为应该做的选题能够做出来，不赔这件事情变得需要越来越多的努力和工作量，可能差别主要是在这儿。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回应刚才黄月第一个也提到了那个读者和市场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觉得虽然环境在变，但是我大概觉得其实我做的书，或者说我们一直想做的这一类的选题的读者并没有变，只是我们寻找到它的那个路径变得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如果一本书我做失败了，它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市场的反响不好，这个是非常会影响我的。这个影响我不是说彻底的让我丧失了信心， 而是刚才咱们讲的，就是我发现我对一件事情的估计要更复杂，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对我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那么也就是说，以前我要找到这个读者的办法跟我现在找到这个读者的办法要发生变化，这是我感受到的挑战。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读者跟市场的关系有点像我还是要找那些人，这个好像我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在具体做书上面，例如说封面的设计也好，或者是文案也好，或者是作为编辑去跟读者沟通的那个方式，我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包括语言上的使用。但是到底怎么样去寻索到这些人，以及我真的能说服他们这是那本他们在寻找的书，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市场，我理解。所以我有点觉得市场和读者的关系有点像是人和一个购买行为和我事实上能找到的这些人和潜在的人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如果一本书它的结果不理想，我现在觉得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分众太厉害了，然后大家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淹没，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如何让我的声音和信息很清楚很准确，又在恰当的时候让对方获取到，这件事情变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所以我理解的是这个样子。 对，就顺着刚才丹妮姐讲的这个，我就记得猫弟在有关紧要上你就聊到一个点我印象很深，就是首先你会把读者称作用户，你会说我的用户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会把买书或者读书这个行为当做是一种文化消费，与其他的很多种类的文化消费相提并论。然后你就说，比如说如果你去看一个脱口秀，你就会想说你所提供的这个文化产品，当然就是你做的书，和你的目标用户所消费的其他的文化产品是否处于同一时代。我当时觉得这个表述非常有意思，因为当你说到是否处于同一的时候，我就在猜后面那个词是什么，然后当你说到时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真的是一个很准确的词，但同时也是一个意义相对模糊的词。当我们说它处于同一时代的时候，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如何去定义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你刚才讲说当你去做选题的时候，从一个问题意识出发，我们这代人或者说我们这个圈层的人，我们究竟在关心什么话题，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可不可以展开讲一讲，你认为我们今天如果存在一个所谓的时代精神、时代情绪或者时代什么，它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可能说不了就是时代精神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再说一说就是我会有这个观点的想法。就是 我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不是一个肯定不是一个只读书的人，我确实日常生活中就会很喜欢去看脱口秀、去看展览、去做其他类型的文化消费。所以我觉得从时间上我是把我的休息的时间分配给了这些不同的领域，那我感觉其他的读者，大量的读者其实也是一样的，在他们不读书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听音乐、听播客、看电影。所以我就会觉得那图书的发展跟其他的行业是不是保持一致的，因为其实图书可能它更传统，有更多的环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书的时候就会按照过去大家是这么做的，然后就继续这样做，我是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很巧的是今天就是我在听《螺丝在拧紧》嘛，听完以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评论，我发现有一个读者说了一段温特森的一段话，是在那个好像是女性作家访谈录里，然后他跟我说的这个想法很相似，然后他应该比我说的更准确。他是这样说的，我念一下，可能有点长啊。他说，我不愿意看见图书和出版衣衫褴褛的跟在其他媒介后面，如果图书出版人甚至作家本人都想着我们的产品最后看起来是什么样并不重要，反正一定有读者的，那就有一点危险了，这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态度。不，我们没有必要到外面去创造新的读者群，那些 CD 或影碟或电影院的消费者通常不读书， 这种态度就像是说，此刻不热爱阅读、不热爱书籍的人永远都不会热爱，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意他们了。可是我非常在意，我认为你需要搭建桥梁，去帮助人们简简单单地打开一本书开始阅读，因为一旦他们这么做了，你就成功了一半。我觉得你可以去帮助人们，也许有的人只是有一点害怕书，哪怕在多媒体时代，语言文字也有自己的力量，不习惯于文字的人可能会有一点被它震慑到，尤其是如果他们没有接受特定的教育，他们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书籍的陪伴，所以他们会觉得书籍不是为他们而存在的。你需要帮助他们意识到书不会当着他的面爆炸，这个时候图书的装帧以及真正聪明的出版策略就派上用场了。包装和营销没有错，不必为他感到不好意思。我觉得可能我想表达的就是类似的意思，像我之前在做那个跳岛 FM 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类似的想法，就是可能我会觉得文学出版它前面一段因为跟比如说文学的发表有关，那在那个阶段比如说期刊杂志是很多读者接触不到的，所以文学的创作好像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小的生态。所以我在做跳岛的时候其实是希望不在文学行业甚至平时不读书不读文学书的人可能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有机会了解到这里在发生什么。这个是我说的同一个时代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其实现在还会去读一些其他的书，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读被讨厌的勇气，因为那本书是一个比较早的书了，所以它的开本特别大，我就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一本就是现在天天会被大家讨论的书，它的那个样子是一个还挺旧的形式，因为它开本很大的话它一行的字就特别多，所以你的阅读的感受就不太舒适。这个我觉得就是从内容上到产品的形态上到你的营销方式和渠道的策略其实都是要去更新的。 那我也特别想回应刚才猫弟说的这个，因为这个读者的留言我当时也特别的受启发。其实在刚才的讲述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吧，一个是桥梁，一个是帮助者。我记得在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跟另一个播客的朋友，他就问我，他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编辑到底是做什么的。后来我就总结了一下，我其实想到的就是帮助者这个词。就是刚才猫弟讲的我特别同意，就是我不喜欢一类的声音是说好像出版有某种高贵性，就是说书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经典的，然后文字有它的神圣性，然后纸质书是我们永远不会被取代的一种存在，然后一个非常我自己理解其实这背后仍然多少有一种保守和傲慢吧，那就觉得我们其实不用做太多其他的工作，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我一直都觉得即使是酒香也需要吆喝，也需要有很多人去降做，有的是做搭建桥梁的工作，有的是需要做拆除门槛的工作，或者是降低门槛的工作。因为这背后的理由是在于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人，是读者，那么人是会变化的。就像刚才猫弟分享的，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时间的组成，我们的每天面对的介质，我们怎么能傲慢地说我们不需要去了解视频是怎么回事，我们不需要去了解比如说大家其他的娱乐生活呢？因为每天的时间该怎么去被分配是直接被这些影响的。包括你刚才讲到一本书的大小，它的字和行间距，那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人的状态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习惯在什么时候看书，我们手上可以拿多少东西，然后我们大部分阅读人的年龄群，以及我想象中读我这本书的人他的状态。你如果没有对人群的这种变化的理解和接受，那你确实可以按照以前的策略去做图书的所谓的这种营销和宣传。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营销和宣传其实可能换个词它很重要，就是它不简单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 它关系到你做书的人有多少你对于你自己做书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人群的理解和认知，包括你对自己的认知。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比较谦虚的态度， 其实我们是很难真的让别人接受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东西的。所以我理解刚才就是分享的这些话，其实也是对，我觉得对所有的行业的人都适用，就是我们不能假装这个世界没有变化。就比如说，那事实上我们自己都很难消化非常大篇幅的书了，那我们怎么能要求别人去接受一个毫无障碍的去接受一个70万字的书？如果我一定觉得一个70万字的书在今天也非常有必要，那他对我提出的挑战就是，我要怎么以一个新的出版形态，以一个怎样的方式让别人理解，或者甚至就是像刚才猫弟说的，我能不能帮读者建立这种阅读的可能性，甚至是阅读习惯或者方式，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共读群存在的意义。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不是说我们不做这个70万字的书，而是在今天我们不能再像5年前去做这个书的方式去做这个书。 对，我觉得这一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我在想这个提纲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这些年我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阅读的内容，可能经历了疫情，其实我会更关注和我的生活切实相关的一些阅读，就是我觉得我的阅读范围反而是收窄了。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我的注意力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情境下，你确实觉得你的注意力被很多渠道争夺，很多媒介争夺。可能一天的时间，以前我用来看书的时间，我现在会用来看可能网球比赛，也会用来看那个刷手机的这个社交媒体，而且我常常都会惊讶于我的那个手机使用时间怎么这么长。所以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可能我们已经相对算是行业内的从业者，而且是一个比较有专业素养的读者来说，阅读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件相对来讲需要非常集中注意力而且需要练习的一件事情。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它是一个更困难的事情，而且我感觉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不一定要选择这种方式来摄取信息，因为现在好像大家摄取信息的渠道确实变得非常多了。我觉得它好像甚至是一种身体性的习惯性的这种整体的一种转变，这个确实会对从业者提出非常大的挑战。然后我就还想到，就是现在大家其实也会在这种直播间买书嘛，然后包括现在小红书这样的媒介的兴起，感觉书的那个作为商品的这一面其实更加凸显出来。比如说我经常在刷小红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商品，可能就跟你买苹果你买其他 就商品一样，这样的形式而出现，而大家不太会强调它的内容的部分，可能更多的会强调视觉的部分，比如说它的装帧怎么样，然后它的设计好不好看，它的封面美不美，然后这个书你带出去跟你今天穿搭它的封面的颜色是不是相配。对，就是它好像更多的是一个这样的属性，而它的内容属性就会比较弱一点。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从业者来说，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变化，就是没有褒贬义的这种一个中性的形容，但对你们来说，你们要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 我会觉得书的商品性质或者产品属性增加了，它不一定完全是坏事。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可能封面其实大家越做封面做得越来越好看了，然后它的内文排版可能也会越来越重视它的舒适度，包括开本到底称不称手，翻开的时候能不能相对平摊，这些我觉得都是提升整体的阅读体验的，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它的商品属性。包括它应该怎么定价，这个定价能不能以一个最划算的方式而且能够让最多的人买到，其实都是它的商品属性。就是出版物从最开始它就是有这个强烈的商品属性的，只是说可能现在我们更会重视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其实是在直面读者的需求，我会觉得这几年肯定我们的审美能力是大大的提升了，所以对于出版物才会有这种封面要好看装帧要舒适的这种需求，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可能刚刚透露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出版物作为一个内容产品，它的产品很突出，可能很突出，但是它的内容反而显得更弱了，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去介绍一本书的内容好像变得更困难，我感觉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猫弟说的一个给我的启发就是说，首先我也在 反思，比如说我昨天看到你们的提纲的时候就在想这个产品的问题，我就想事实上你说的对，就是图书它本来从一开始它就应当是一个商品，它也是一个产品。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如果你去到一个大型的书店，比如说书城，或者是四五线城市的那个新华书店，亦或是某些图书馆，你就知道我们还有大量的书，或者在五年前有非常非常多的书它并不是准备卖的，直到今天有大量的书它是拒绝进入市场的，它是不进入这个市场进行竞争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这几年我们感受到最大的困难事实上应该是一个书它作为一种商品，它的利润完全不能够保障这个行业良性发展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事实上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简单讲清楚的。也就是说，首先它作为一个商品，我觉得前期我们刚才谈的是当它从一个文字稿经过编辑的判断可以成为书出版的以后，就是前期这个判断是重要的。首先它是一个内容产品，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说它值不值得出。在这个环节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应该更加的谨慎，而且没有改变，就是书一直是作为一个内容产品。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当它一旦成为一个商品，其实它理应该具备它的价值。这就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它应该做得好看，它应该装帧的不让读者感到不适。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那些精装书有多少那个壳子是软的呢，对吧？就是你拆开那个书一看，它塑封一拆掉，你就会发现它的书籍那块就是软的或者塌进去的，或者你这个纸不顺纹，或者说你翻了一段时间它就散页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装帧提出苛刻的需求是没有错的。包括你们说到一些营销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刚才猫弟说的，就是我们愤怒或者我们觉得难受的点就在于，其实我们除了这本书长得好看，除了它便携，除了它等等以外，它还在讲什么内容，这件事情是个次序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推销一本书的时候，首先可能它的卖点就是，至少我自己觉得在第一波宣传的时候它不应该只是在说啊这个书长得好看，而是先告诉我你这写了什么，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一个次序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应该提出更高要求。因为我一旦在进入做书的流程以后，我个人也是常常最大的那个消耗都在那个封面和最后的装帧和印制上，到今天也是这样。我要处理自己身份角色变化最难克服的就是当我变成别人的合作者，而不是我完全去主导一个书全流程的时候，在装帧设计上的妥协其实是最让我痛苦的。就如果它不重要，它就是一本好书，我干嘛为这事儿生气呢？但是今天我们对它的要求不一样了，其实这是读者的，我觉得是读者真正这个某一个程度讲是这个市场成熟的一个表现。问题只在于书价太低了，只在于整个的我们这个图书的大量看不见的成本，比如说书号，比如说一些看不到的管理，让我们这本书即使卖出去也得不到那个好的回报。但是它确实应该设计的好看。 嗯， 对。 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刚刚我不是说我那个新书上市的前几天都在做客服吗？原因是我们的书首发了10000本签名本，结果读者收到的大量的都是烂了的书。 为啥？ 就是因为他们在当当下单，然后当当用了一个特别薄的快递袋就直接发出去了，所以没有做任何保护。就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我觉得如果一个读者他连拿到一个完整的产品都有困难，我们提什么服务，提什么内容呢？我就觉得那这个商品的部分其实做得很差呀。你很难想象你在淘宝上随便买一个东西会收到这样的快递。 我们就想到去年麦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跟明世反复的沟通这个问题， 就是快递要用什么包装。 对，它最后就是里面一层泡沫袋，然后中间一个纸盒，外面再一层泡沫的快递袋，就是起到防压防水的这个。而且当时的装帧因为它有一个逻辑的设计，所以我们三个也在微博上当客服给大家解释为什么它是一种设计而不 是 一个 残次品。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包装是需要出版公司在把这个货发给渠道的时候先要预包装的，而不是说你直接把书包发过去然后渠道会给你包。所以就好像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只能在自己的产品上加这个成本。 对，我刚才要说的就是最残酷的问题在于我们作为一本书这么多个流程，这么多细小的环节，真的编辑能够主导的是哪一层？如果你在这一部分想要给读者一点点好的体验，这个背后就是成本，就是算账。你包括刚才猫弟说的这个，我真是心有戚戚焉。就多这么一个东西就要多多少钱，然后这个在核算的时候最后都会加到，我就不说了，反正然后到今天我们其实在讲说书价如何的时候，我真的是挺生气的。就是平台，我们要求着平台多要我们的书，然后平台在压低我们的价格，还在收取各种各样的佣金，可是他们连基本的服务都提供不好，就更别说我最近遇到的情况，就是平台可能在第一轮征订的时候数量不太充分，然后这个周期和反馈以及再入库和上架的时间，这中间造成的损失客诉，其实这到底谁来负责？你就发现最后一件事情落实到一个那么小的细节都会有一个谁负责的问题，是设计没设计好，还是制作的人工艺没有做好，还是印厂，还是物流，还是渠道方。所以我觉得出版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它是这么小的一个买卖，可是它牵扯了如此多复杂的人和劳动，然后它还天天被说就是夕阳产业，然后又贵，然后又打折，然后大家还哀鸿遍野。 对，渠道的这个部分就非常的不在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要不要聊一下回到做书这个话题。我听到猫弟在有关紧要里面就谈到说，其实你喜欢做原创书的编辑，然后你给出的理由是你喜欢并且擅长跟人打交道，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反直觉的一个推导。对，我就想到说我们很多年前在剩余价值的时候跟丹妮姐聊图书编辑的那期节目里，我们就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做原创书实际上是和人打交道的一个工作，然后要付出非常多的情感劳动。我觉得我在听猫弟分享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点，也是你跟你的作者，你的第一位作者妮妮之间形成的这种关系。比如说你说你不仅仅是他的编辑，你还是他的经纪人，你要负责他很多事情，然后包括你们之间那种深度的信任和相互扶持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丹妮姐在螺丝里面其实也讲到，你说现在你做书的标准是人很重要，书没那么重要。所以也想问你们说，对于你们来说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对你们来说是好的，一种值得的，值得付出的一种合作关系吧。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的，其实我觉得原来可能在几年前我会觉得我是否能在跟这个人的交流中得到很多东西，不管是知识层面的、经验层面的，还有情感上面的收获就很重要。其实今天我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又觉得我希望这个人是能够更看重，比如说我是总的来说他应该是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真诚和真实的关系，那么比起结果我们之间更看重过程，以及我觉得如果对方是一个不只看到自己也能够看到这个环节里其他的人的这样的合作者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前面的讨论我觉得大家也能感受到 图书背后人很多，牵扯的环节也非常多，编辑是被拉到前台的，大家比较容易提出的问题是编辑和作者的问题，但是其实编辑是一个代表，一个作者他怎么对待编辑，其实背后也有一些是他怎么看待出版这个事儿，以及他怎么看待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所以我希望的这种比较理想的合作关系，就是尤其在这两年我说格外艰难的情况下，格外艰难就是大家的劳动在一个即刻的回报里都变得很不平衡，也就是说你付出的东西跟你得到的可能往往不是像前些年那么的理想的时候，那么人与人之间是否互相满意就变得很重要。所以简单说吧，我觉得你们都能理解，比如说我希望一本书做完不管什么结果，对方对于出版付出的努力不光是这个我了，还有比如说营销编辑，比如说印制，比如说发行，都能够基本是一个互相能够尊重的，不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在做书前你就预感到这个作者可能会对后续有很多不满意，或者说我们需要做出非常多的努力是在这种关系上，以及在预期，如果它的市场预期是比较高的等等，如果这个结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我不是我这个说这个没有任何褒贬，因为对于很多写作者来讲，那个图书的收入和出版的结果就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很多大项目其实它是必须那么去做的，但那可能就不是我擅长处理的。所以我觉得我喜欢更愿意就是和那种相对随性一点，再直白一点，就是可能他们不会对我做这件事情的结果或者我们团队的结果有太高期待，这样的话我也少一些亏欠压力，不管是面对作者的还是面对跟我一起投入这个工作的人，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所以我主要就是心理素质不太好，因此我也只能选择一个相对被动的这么一个位置，我不会需要对所有的结果负责。所以说实话我这一点上是比较钦佩，包括猫弟，我们俩之前在北京那次吃饭也聊，我说我对他也好，还有包括对我的朋友啊，像朱克呀，像周云呀，他们我都还是非常的钦佩的，因为那一步就意味着你要对所有的结果负责。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艰辛和他去判断一件事情和我的维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说实话我今天就是录制的时候想搜一下就是我们的群，然后我就搜了丹妮的名字，就点开了我们上一次的对话框，然后就是应该是丹妮姐在安慰我，因为我之前好像发了一条朋友圈，就是做书给把自己做哭了，然后他就给了我很多安慰。我想说我觉得自己很擅长做原创编辑，一方面可能是真的擅长，就是我觉得之前比如说做营销做播客做新媒体其实都是一直在跟人打交道，而且我做很多项目管理的工作，所以做这个原创编辑就是以前的经验可以都用上，然后可能我相对一些编辑来说我是一个更易一点更能社交一点的角色，也不是说我有多热爱，但是就是有这个职业素养。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真的很幸运，所以我会说出我是天然就应该做原创编辑的人，因为我遇到的第一个作者就是妮妮，我们彼此真的就是没有经过什么事情才形成这种相互信任，几乎就是一开始接触他就在信任我，他前几天就是在另外一个播客上说为什么选择我当他的编辑，他说是因为我第一次跟他说我要做他的书的时候我没有说什么大话，他说我只是说了一下我对这个作品的理解，然后想要做这个书，当时就是其他公司的一些负责人可能他们的位置比较高就会说一些什么，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前景怎么样然后规模如何，他当时就觉得好像这件事情他好像挺理性的，我觉得他觉得这些事情跟他不直接有关，就算这个公司再大也有可能做不好他的书，对，所以我感觉好像是一种缘分，就是最开始就我们两个好像就是一个目标比较一致， 然后能够去信任的状态。所以好的合作关系肯定是目标一致的，至少短期的目标要一致。然后又很幸运的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共同成长。因为共同成长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的目标会随着时间改变，然后我们的工作方式也会不断的调整。这个是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可能才做了两年多的编辑，我已经深刻的感受到我的做书的方式会不断的变化，包括遇到不同的新的作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需要你用不同的方法去应对。所以其实就是真正的去面对一个人，可能最后都要达成我们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达成目标的方式每一次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很有挑战，但是有的时候也很让人痛苦，但同时我觉得也很有乐趣。 嗯，我在听猫弟上那个有关紧要的时候，你就说你现在不仅仅做书，你还是妮妮的经纪人，但凡有一个什么活动你都要给50到100个人发微信 感震撼。 然后你就说你因为你给人家发微信说这个事情又不可能上来就开门见山直入主题，可能还要寒暄几句。然后我就想说我以后要更认真的对待你每次跟我讲你有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太不容易，就想象一下这个工作量还有你付出的情感劳动。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在邀约你们两个来录这期节目，就谁来发这条微信我们都经过了一番像三个人抢两个椅子一般的这种火热的竞争然后最终因为我失败所以我需要负责去发然后我就想象你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想说那以后所有的编辑或者什么给我发我要认真 但我又在想说那是不是就是我的方法是说我是要快点让这个对话结束还是持续更久，因为持续更久他劳动就越久，相当于他上工的时间又被拉长了。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因为我发现就是随着项目的增多，有的时候联系一个人，就是上一次联系他也是寄一个书或者产品，这一次联系他还是寄一个书或者产品 就中间缺乏了一些闲聊是吗？ 对，我就有一种啊，我是不是有一点把人工具化的那种感觉 原来你这段是这么想的。我每次接到编辑的微信第一反应都是哎呀我这本书看没看完，上一本书看没看完，上上本书看没看完。 对，我现在其实很纠结，就有的时候我收到编辑，就比如说编辑问我，其实我内心真实想法是我对这个书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然后我就觉得人家寄给我是不是很浪费这个试读本或者是这个书我就觉得这个过程中是不是造成了浪费，然后我就很想直接跟他讲要不你不要给我寄了，其实你给我寄了也许我也不会读。对，但是我又觉得这是他的工作，如果我直接这么说他可能会觉得很难过，所以 我确实会拒绝。因为确实因为我以前做过 图书编辑，听完心都凉 我以前做过图书营销，我知道营销样书还挺紧张的 对，我也觉得就是你要不看就说不看吧，这还可以省一本 哦，好，那以后我就直接拒绝好了 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哈 但是我觉得刚刚你们说这个人和人的合作，我觉得其实听下来跟我们做播客的感受也很像，就是一个好的合作关系确实是就是你会有一致的目标，然后有类似的价值观，而且这个关系是在实时变动的，但实际上这个变动是可能几个人都达成共识的一个变动，就它的方向不会比如说我们在同一件事情上我们想的其实是南辕北辙的，这样的话其实是很难合作下去的。而且就是感觉合作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是基于一种情感，就是很多事情你想做下去是为了你希望大家都开心，你希望不伤害其中一个人的情感，然后你希望这个关系是稳固的，是能维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好像跟你们两个说的都很像，而不是说这个结果，比如说对我们来说就是说这个节目能做多久能做多大。而且我觉得这几年我的感受就是说其实人的情感经常处于一个很脆弱的状态，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多余的精力去维护一些让你觉得感到不舒服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所以我在听罗斯这期的时候就非常认同丹妮姐说的这个话，就是人很重要，书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感觉这个关系和这个过程很重要，结果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嗯， 我觉得结果可能还是很重要， 说实话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如果结果好的话一定会开心，如果结果不好的话就很有可能不开心。所以我觉得目标一致是能够帮助我们相对的容易找到那个好的结果，与此同时确实可能需要在前期去建立联系的时候双方要降低一些预期。刚刚丹妮解说的那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是真的很重要，就是我的有一些漫画作者他们也是全职在做创作，所以他除了出版的收入以外没有其他收入，那我觉得我确实得想一想我给到他的首印版税够他花那么长时间吗？如果不够的话他书不能加印产生焦虑，我觉得我好像是得负一些责任，所以我感觉这里面又有很现实的一面。当然我也会劝我的作者尽量找一份工作或者兼职因为出版真的我觉得我们真的尽力了，我觉得肯定作者在过程中都能看到每一个环节的人都在努力，但是最后如果结果不尽如人意可能真的是因为书的销售会需要一些机缘，也不能说我们每一次的判断都能那么的准确，书的周期也挺长的，但可能社会环境还有语境的变化可能很快，所以有可能你做的时候是一种想法但出来的时候又已经变了。 对，我其实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听了丹妮姐上有关紧要那期节目，我特别特别喜欢，当时我还发了微博，我就说听了这期节目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鼓舞。然后你在里面说了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你说在任何大的趋势面前个人都是有能动性的，我自己不太接受的是缴械的状态，缴械不是躺平，躺平有时候是主动的，选择躺平也是一种选择，选择出局也是一种选择，但人最可怕的是丧失选择的意识。乐观的一点是人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可以做的事情，这是不会被结果所淹没的。然后我今年在听你上螺丝这一期，你们最后就聊到说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一个方法，那最终是为了做什么？然后吴奇他说的答案其实更接近丹妮姐去年的这个回答，他就说是为了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丹妮的回答是为了在被世界吞噬的恐惧中保全自己。然后我听完之后我也很喜欢这句话，然后我就很想问你说你这一年多你的心境有什么变化吗？然后包括我就会觉得最近一两年跟很多朋友聊天，最终很多问题的答案都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无论是工作也好，运动也好，吃饭也好，最终好像都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保存自己。我不知道这对吗？就是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吗？就是最终所有的问题都回到了我们个体身上，我们能否更长久更健康尽量健康的活下去这个点上。我不知道丹妮会怎么看。 这是一个极困难回答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自己个人的这个存在，当我们说自己的时候，其实自己只有在一个关系中才存在，只有在一个关系，或者说我说到保全自己是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要消灭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不是我能够消灭的，但是保全自己的意义还在于我还是要对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哪怕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事情。这个自我永远不是一个静态和孤立和抽象的东西，所以当我觉得它是一个循环，就是说你是要保全自己，你保全自己的意义不是把自己孤绝开，而是你继续的跟人发生关系，在这个关系中这个自我其实才存在。对，所以我仍然从这个角度讲，我仍然是保有这样的乐观，是因为我觉得人还是有选择的可能，包括到今天我们这样的谈话也好和这样的反思也好，只是说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大，或者说让我们坚持一些事情哪怕仅仅是躺着都越来越困难。这个时候所以变化的可能是一种你自己感受到的这种力量吧，就是也许我以前做一件事情需要的力量是一，现在可能需要更多。就比如你们也谈到关于专注力的问题，我可能以前专注读书30页根本不需要克服太多困难，但现在我自己的年龄的衰老，包括周边各种各样的干扰，还有自己在这些干扰之中变得阅读习惯变糟糕， 那可能即使做成这么一件小事都需要更多努力，但是我仍然可以选择我要这么做嘛。所以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回应。另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其实关于结果和过程的问题，就是我联想到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幸运的原因，就是虽然那个结果是我不可支配的，但是从我以前的经验来看，我专注过程的结果不太差。 嗯， 其实这个结果不太差是很多时候让我们能站在这里夸夸其谈的东西。有大量的人付出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更艰难的，更值得被人看见的，但是他们可能因为结果没有能够这么说，或者说他们的书没有畅销，或者说他们自己工作的那个性质本身是不容易站到台前的。我的幸运就是我自己实话实说，我回顾了一下自己做的书，可能还是很幸运的得到了很多，就是你刚才讲到的那种契机也好啊，或者趋势中的顺势而为也好，就是它结果不差，所以大家会觉得哦，那我们还是能够谈论的，然后我的谈论会被别人当回事的去听，那还是因为你结果不错嘛。所以刚才猫弟说的对，就说结果重要是在这个意义上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幸运对我来讲。他能鼓励你继续这样相信你还是可以认为过程很重要，就是因为你之前的结果没有太差。所以这是一个要很感恩的事儿。他也让我今天还是可以很乐观的跟大家说，可能我们也不用想那么多牵绊自己的东西，你还是努力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还是可以乐观的去做。也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头破血流到没有办法讲这个话。这是要感谢大家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听你们上另外两期播客都提到的一个点，就是幸运，就是做出一本畅销书当然是非常幸运的，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存活下来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就包括我们最近也因为出书也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很多人问我们怎么做的这个播客，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就是一种幸运。很多时候我们的答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一个正确的时机进入了这个行业，然后有一些幸运，而且同时又觉得这个回答是很没有底气的，因为在一个普遍不幸的年代，幸运是如此的稀少，而且如此的转瞬即逝。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看这个自己的幸运吧。 我也是老是被问到，比如说牡蛎为什么畅销100万册，几乎到任何一个提起他的场合都要被问一遍，然后确实也很难回答。但我觉得刚刚丹妮是不是说的，就是不是刚才，可能是他在其他的播客里说过，就是畅销它的基础是你要把这个书做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做了，但后面比如说他卖到100万册，这个里面是有很多的幸运。然后每一次在讲幸运的时候，其实我不想完全去遮盖背后付出的努力。我觉得我确实入行以来一直特别特别热爱工作，而且几乎在每一份工作中都是有一点那种不计回报的在付出。如果要去衡量的话，可能会说我这个人其实有点傻，看上去很聪明但是一直不会做任何偷懒的事，其实好像很傻。然后我想说的是，我在辞职的那一年去了一趟广州，我当时应该是去玩，而且我马上就要从广州回家了。这个时候我收到了那个新经典的杨静武老师的微信，他跟我说他要来见我，我说我马上就要走了，见不了。结果他打车到了我酒店旁边的咖啡馆跟我见面，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他看了我写的牡蛎的编辑手记，然后里面有提到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个选题做出来，但是前面被拒绝了好几次。他说我看到你这些东西就是一笔带过的，但是我作为一个长期做出版的人，我知道这个背后有多少暗流涌动。然后我当时就是特别感动，好像平时是有点不愿意去展开比如说工作的过程中你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但确实这些事情是实际上做了的。然后我会觉得幸运不仅是说我在过去的几年工作中取得了哪些成绩， 可能幸运更是就是在这一路上我真的遇到了很多支持我的人，所以就有一种好像工作的努力没有白费的感觉。包括第一份工作就是我在未读的时候老板韩志，还有后来中信大方的老板，两位老板都很支持我去做我想做的事，还有现在的合作方就是刘平和安迪，他们其实都在我很多动摇的时候，包括可能没有做过一件事情的时候给了我信任和鼓励。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我很努力我很坚持，另外一方面真的有很多人在背后帮助我，在我犹豫的时候给我一些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幸运的另外一个层面。包括丹妮还有索马里经常转发我写的编辑手记或者是什么新书预告，就真的有一种被很多人支持的感觉。因为好像在一个公司，如果特别是如果在一个国企你特别卖命的工作，包括在今天大家都在说躺平拒绝996的时候，你在自己卷自己，你在热爱工作，好像是一个非常反潮流的事。但是因为还是有一些人在认真工作，包括像文森特，就是这些人的存在让我觉得好像我也不是一个在做什么错事的人，工作是可以这样做的。我也无法说下一本书一定会畅销，但是我觉得能做的事情就是像过去一样工作。 我觉得最大的幸运就是当我想这个事儿，我觉得幸运在今天就是我还能够相信人，相信我自己做的事情。因为现在好多东西都能够消解意义，都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这一切有什么劲儿。我上一次聊到我说做这个行业最近这一年的感受不太好，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心劲儿了。而我觉得我的幸运是虽然也面对很多大家都面对的东西，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像猫弟说的，我遇到的一些人遇到的一些事情仍然没有让我的这个热情熄灭，就我还是有很强的信念感，包括我相信会有好的作品啊，我相信还是有一些基本价值，例如说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例如说你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如果不偷懒的做一件事情然后坚持很久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好结果。那你们做播客也一样嘛，就是如果你们忠实于你们做的事情，然后真诚的对待听众，认真的对待每一个过来的嘉宾和选题，它结果就不会太差。我觉得是这些东西能支撑自己。所以这个信念的不崩塌可能就是最大的幸运，就让我们还可以期待有好事发生，然后你觉得你身边努力的人会有好结果。所以我觉得每当我看到一本书畅销的时候，就是这个畅销完全不是指一定是几何意义，而是哇他居然卖的不错，他也没干什么，或者说他也没有那样的去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还能继续做这行，因为读者就是能够看到那本好书的。所以这些是我觉得今天大家都特别需要的东西，就是让我们觉得一切都不是突然的。 对，说到我们关于工作这个话题，我在听罗斯这一期就是吴奇和丹妮姐聊到说，很长一段时间你们都有点无法面对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然后我听到这里我真的感到特别特别的感同身受。我就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今天的创作者共同面对的一种新的所谓的这种异化劳动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和我们的劳动产品之间慢慢变成了一种新的异化的关系，就是我们无法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了，我们有时候要刻意回避它，要与它做出一种情感上的隔离甚至切割，否则我们就无法继续去工作或者是创作。但是某种程度上创作本身应该是一种最不异化的劳动了，应该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劳动了。我就听完之后我就有点难过，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走到了这一步，就分明我们做了一本很好的书，但是出于很多现实的原因，就是我们甚至有点没有办法去面对它了。我不知道丹妮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 我只说方法吧，我不确定跟你面对的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当别人一见到你就说方法， 嗯， 然后而且他已经完全演化到一个就是当这个句式各种各样的被大家使用的时候，你其实你知道这个跟当初自己做这本书的心境也好，对这本书的理解好像都不太一样。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希望我们的谈话，或者我希望我跟另一个人的交流还有别的，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见到你就说方法，就好像你这个人已经被这个东西给代表了，或者说我们只能谈论这个东西。就可能我也有一点你刚才说到的这点我其实自己解释不了，因为我会自动隔离，就是我每次做完一本书，以及我跟我的书和我的作者之间我确实是有距离的，即便我们是再好的朋友，因为我自己觉得编辑是一定需要这种隔离和距离感的。就我不是他，那是向老师的书，那是吴奇的书，就是我真的跟他是有距离的，无论是内容层面还是我的生活。就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是很丰富的，或者说我不希望我们所有跟别人讨论的界面甚至同行只是在交流一本畅销书。对，我可能是有点逆反，以及有点害羞吧，就是因为还是有很多书的，而且你也知道有很多人的工作比你做的重要，也做得好，然后你踩到了一个点上，你自己也没这么想，然后就大家这样去看待它谈论它，就有点受不了。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有一点，就是我不是比如今天黄月也跟我说吴谢宇案这个书，好像除非我们今天这节目就是这个工作，否则我也有点觉得它离我有一个距离，然后我是否要到哪儿都在讲我自己做的这本书吗？可能也有一点障碍心理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为我没想明白就是为什么有这种惭愧。你说的对，我想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劳动，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很认可我自己，就是说编辑是一个创作者的这么一个身份，就是我觉得它告一段落了，而且这个不属于我。一个你只是一个就是辅助的这么一件事儿，它就过去了，它不属于我。背后也许也有一部分就是你觉得如果它属于你了，你没办法面对这个东西。 猫弟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当你做了一本超级畅销书，然后每个人见到你都会跟你谈牡蛎的时候，你会有同样的感受吗？ 我有不好意思的感受，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很不好意思的，因为别人会在我的那个介绍后面打一个括号说我是什么百万畅销书策划人，就有一种土老板的感觉。我可能就是我觉得多年这种文艺青年的身份习惯了，就是有一天突然别人要用一种比较成功学的方式介绍你，确实有一些生理不适。但是好像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又觉得我现在能接受这件事情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话筒得要抢过来然后要说几句。我是有一次去一个旅行的时候，就是一个活动结束，然后那个主办方就说大家来分享一下各自的想法吧，我就没有分享，结果我发现在场的男性跃跃欲试啊，那天结束以后我就觉得下次遇到这种活动哪怕是旅行我也要说出来讲讲。可能有这样的变化，我就觉得哎，如果我相信我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积极去表达。然后包括现在做梦药水的时候，我前段时间就是在纠结我是主理人还是创始人嘛，就是我觉得创始人这三个字听起来也有点严肃了，有点商业了，但是我又不得不去面对，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创始人，我不是一个主理人， 就是嘛。 对，我就觉得这些成功它有事实的部分，我觉得是要承认的，不承认它的话有点像那个什么冒充者综合症。我觉得过去几年我是挺严重的，包括跳岛做得很好的时候，别人就是在活动上说起来我也会有点什么不好意思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现在就想它就是我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不承认呢？我也觉得编辑的工作其实还是有一部分创造性的， 不是说完全没有的，包括可能你最早确定我要做这个选题，它决定了这个书后面会不会被出版，那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你怎么样去做它，你是怎么样去考虑它的话题，怎么去设计它的封面，这些都有点决定了它后来以什么样的样子去面对读者，我觉得这些工作本身也是具有创造性的。 我其实也想问，因为我们三个里面建国是一个十年的老编辑嘛，就是建国经常跟我俩开玩笑，他说他觉得编辑现在应该是一种非遗的手艺，他就像一个非遗传承人，然后面临失传的这种境地。所以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编辑这个工作以及他的？ 你是问他，他刚才开心的在那边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问他的。 你会觉得他里面创造性的部分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那个编辑工作跟猫弟和丹妮姐还不一样，我觉得他们是从发现一个选题，发现一个作者，到慢慢的去不论是耕耘一个译本还是跟作者商量怎么去写作一个选题，他们是从头至尾来经营这样一个事情。就如果没有， 我俩都是你发现的 烦死了就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就不会有我们后来看到那些书。但我可能耕耘的就是更小的稿子。对，我刚才其实在反省了，就是刚才丹妮姐说为什么现在媒体做一本书一定要跟社会话题结合，一定要有时事性，我觉得就也是我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就在这里。我觉得在最早的就是文化媒体比如书评这样的版面里，它其实对时效性的要求，对话题性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在报社的时候，但那个时候有另一个问题，就比如一个编辑他跟某一派的学法很熟，你就发现这个报纸每一期在这个版都是这些人的书，就是他会很旧，他会很权力集中。但是到我这一代编辑，就是其实也会有一个媒介形式的变化，比如在新媒体大家就是能看到阅读量，能看到转发，能看到一个稿子的影响力之后，我们做书的思路好像就变了，就变成与社会关联越紧密的书我做的越多，越能反映社会问题的书我做的越多，这样一方面有阅读量，然后另一方面好像也在紧跟这个社会的步伐。就文化媒体它并不是一个机械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关注新的东西的一个版面吧。我觉得这其实是我过去编辑工作的一个问题，可能也是现在新媒体环境下很多文化媒体都有的这样一个趋势，它会使得那个权力的天平可能更平衡，比如我们会关注更多新作者的非虚构，更多不同国家的这种社科的书，然后可能打破了之前一派学法统治一个版面统治好几年的这样一个局面。但可能也使一些文学书更难做了，使一些更静态的书比如诗歌更难做了，一些更老的书更难做了。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媒体作为桥梁，它那个桥还不够宽吧，就是那个桥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的编辑工作创造性肯定不如猫弟跟丹妮姐，然后但我之前其实在格的那个出版的那个活动上我有讲过，我觉得我的编辑工作主要是为这个世界减伤的一些工作。 我俩主要在增伤，他在减伤。 就我总觉得编辑是在为世界降低一些混乱的程度，就即使这个混乱的程度也没有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任何损伤和不便，但是这个减伤可能仅仅是为了编辑自娱自乐，但它是任一种不仅为世界减伤，也是维护了我内心秩序的一种行为。 我刚才也在想说，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我跟建国，我内心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路径依赖。就是比如说我也会有一些工作合作的是其他的编辑，我总会想说如果这稿子能借给他看一下就好但是有些时候我可能给他看了，有些时候我也觉得给他看不合适，或者说这工作量太大了。但是我内心永远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说这稿子能不能先给他看一下。 对，我就是你俩的本命编辑。 对，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是他好像去爬山了还是什么然后我们两个要两个人自主完成一个推送，然后就是所有的错别字都要自己检查然后排版要自己检查， 标题要自己想。 对，标题要自己想。然后我们当时推出去就说天哪，我们长大了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可能作者，因为我俩之前是记者嘛、 嗯、 就是来说编辑，虽然像丹妮姐刚讲的，你经常会有一种愧疚，你会觉得原创性不够，但是我觉得那种很多时候它是一种情感上给人的那种陪伴感和让人安心的这种感受，其实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个人给你托底，我觉得这种托底的感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又得到了一些鼓励和新的情感力量 但我觉得我从猫弟那里也有学到，因为就是我们出去也会有人说是什么播客的创始人， 我特别喜欢问别人这个问题。我上一次在一个活动上遇到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品牌，女装品牌的创始人，她自己也是设计师、 嗯、 我就问她说，我说你介绍你自己，你会说你是设计师还是品牌的创始人 CEO？ 她说我很长时间没有办法说出创始人三个字。 我觉得我也不能 对、嗯、然后我说你会把自己，你会称自己为一个创业者吗？她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的老板了已经、 嗯、 她说我不会这样说自己、 嗯、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种一个问题。嗯， 就想到之前我们出去参加一个活动，我们三个分别写了介绍，介绍都是随机波动 主 播然后被对方打回来说太简单、嗯、什么信息量都没有，就感觉女性好像很难承认自己在商业上或者市场上的那个位置和那个头衔，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嗯， 我觉得这背后可能是一种勇气、 嗯、 一个信心的问题。 嗯， 就是克服这种，我自己想过，就是对我来讲是这个东西，就是羞耻感背后其实你不想承担那么多责任，你也不想迎接那么多目光，所以它也决定了你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就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有时候是很矫情的，就这个矫情也是一种软弱吧，但接受就好了、 嗯、 对，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可能之前那套商业的话语很多很长时间是被男性垄断的，以至于很长时间我们听到创始人 我觉得甚至在一些我们所处的语境里他被严重污名化了，就好像 对，就像猫 腻上 的那 个土老板 对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女性很多时候不愿意去拿那个头衔，就是你觉得它被污染太久了感觉、 嗯、 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新的语言。 嗯， 然后这种语言是你觉得适合描述我们创业的这种形态，因为我们好像确实不是那种过去以男性为主导的形式在创业，对、 嗯、 不是那种类似中国合伙人那种感觉的创始人而确实是一种全新的这样的一种商业的关系， 应该发明一个这个词。 对，咱们就想一想吧、嗯、以后就这样介绍自己 好吧。那今天特别开心跟丹妮姐和猫弟聊天， 是 嗯，然后我觉得聊天的方向和最终的结果也超出了我们最初对这场聊天的一个预期。 嗯，就可能也没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但都莫名的获得了 力量，获得了情感慰藉。 嗯，就是我觉得每次听好朋友上一些播客我都会觉得从中获得了力量、 嗯、是的、 嗯、 是的。 嗯， 然后也希望大家去听就是之前在节目最开始说的丹妮姐和猫弟他们最近上的另外两期播客， 对，都非常好 听，对，都非常非常好， 最主要是买猫弟新出的书、 嗯、 对 对 对 对 人家已经 对人家不需要 三刷 不都 是这样，人家快20万 了，积沙成塔的，不要小看这一本一本就是这样卖出来的呀。 我其实已经读完了，我觉得很好看，而且就是书里面写的那个作者的年龄其实要比我们现在小很多，但是其实我们是在30多岁才面临跟他一样的问题、 嗯、 会更残酷感觉。 对，我就读的热泪盈眶， 对对对，会非常的有触动， 没想到最后还收获了一 个 图书营销的 到结尾要给每个人都营销一下、嗯、因为今天录节目的5个人都最近出了书， 好好， 就是都需要在这个节目里卖一下、 哦、我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哦，对，还有我们的书《性别女和赞美不沉默》，对，就是随机图书馆的系列的2本，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读过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你看他一到推荐自己的书就不好意思 丹妮姐要不要推荐一下你自己的？ 没有了，我觉得已经够大家看的了，可以了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收听，还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空余时间、 嗯、 如果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想要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沉浸式的体验，还是可以选择阅读这种方式。我怎么听上去 你好像那个黑镜第一期你现在就好 好像被植入那个广告，现在开始播报了。 我要投票给你当北京阅读大使。 你说， 我可以再做一个很小的分享，就是你们不是也问了我们，就是怎么样想象阅读的未来吗？然后我觉得确实很难想象，就是任何的未来都很难想象，不是说阅读的未来特别难想象。但是我有一个最近的体验，就是因为我最近两个月特别特别忙嘛，然后我一直就是趴在电脑上工作，我甚至觉得就是忙完这段时间我好像那个骨盆前倾都更严重了。但是我有一个发现，是我发现我非常少的这个休息的时间里我没有办法再看屏幕了，我竟然在最忙的那个礼拜在睡前每一天的睡前都打开了书，然后那几天就是读了苏枕书的小说还有托福杨松的小说，因为我觉得那几天的工作就是完全冲昏了我的头脑，我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当我拿起一本书，也就意味着我没有办法同时拿起我的手机，它好像就帮助我切断了我和工作的联系，哪怕我的工作就是做书。那几天我还是感觉到它成为了我的一个休息的角落，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机会让我们真的很想要去阅读。 一个非常好的结尾。 真的 好，那就感谢两位和我们进行这场很抚慰人心的聊天。 谢谢， 希望你们的书都卖得好。 谢谢。希望你们的书也卖得 好一定要卖好。 谢 谢大家， 谢 谢 丹妮和猫弟跟我们连线。 谢谢。 好吧，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